善行吗？啊， 请选择善解人意行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早说呀，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。 我理解你呀，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？ 是啊，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。 是吗？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，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，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。呀呀呀呀， 理解万岁。坐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每次演出只要下来，蔡明要是演砸了，我就安慰他，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，你演的挺好的。其实我心里边想啊， 杨明美演砸了吧，给 不对啊，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，我也对他说 别往心里去，这波观众没文化，不该笑的地方瞎笑。 对啊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。哎，你怎么全都知道啊？ 我善解人意啊。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，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，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 什么？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 想抽自己，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，你又不高兴，你们人类真虚伪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，可是我们知道疼啊，我们懂感情，会痛苦，不像这么机器人冷酷没感情。我的妈呀，再这么下去我的春节都熬不过去了，这是什么机器人，这退货。这 遥控器已坏，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。 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放开我！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背你出去玩？ 你要是不肯背我，我们就背舞吧。哎呀， 我背。哎呦，我这菜花啊，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？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。 这长城，哎呦我的妈，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？赵忠祥，我送你个礼物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，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。我是主持人韩健。郭达和他心爱的妻子吴芳走到了一起，却因为工作的原因呢，不得不两地分居。那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相思之苦？什么时候这种生活得到了改善呢？让佳佳接着跟您说。 哎呀，你刚才问人怎么联系跟媳妇儿和孩子哈，你想想90年代那时候电话已经很方便了，单位啊，中央电视台啊，宾馆啊，只要有空，人郭达就会给媳妇儿打个电话报平安。不过尽管如此，郭达的妻子还是常常像热恋中的人那样写信，往往他这信啊刚寄出来第二天呢就收到了上一封妻子的回信，基本上就是打个时间差，够浪漫吧。 真够浪漫的，那他那信里都说些什么呀？ 你当初不也给我写过信吗？无外乎工作上、家里就那点琐事儿。当然了，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。后来俩人有了大哥大了，郭达为了方便和家里联系，花了一大笔钱，就成了第一批拥有大哥大的人。